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日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房产。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宋嘉欣先生，欢迎您，宋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特地跟大家来介绍了马来西亚的赛城，这个地方的国际名校，尤其是介绍了国王亨利八世学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赛城这样一座新城哈，有着怎样的潜力。孙先生，其实说到赛城呢，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是提到大力发展赛城，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重点呢？ 因为马来西亚赛城呢，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城市。 嗯。 啊，马来西亚是在2000年推出说，哎，我有这么一个城市，我希望，世界的这些科技的企业，或者是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来到我这个赛城入驻去办公。啊。 嗯。 所以它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啊。啊，马来西亚政府。 它的位置会，您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吗？从这个宏观上大家有一个了解。 马来西亚政府大力发展赛城呢，是有一个多方面的考虑啊。赛城是位于马来西亚最发达的一个州啊，这个州就是雪兰莪州啊。雪兰莪州呢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的一个集结的一个中心啊。赛城紧邻的那个城市就是像国家的行政中心布城啊，大概只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车程啊，它距离国家的首都吉隆坡呢，车程大概也只有30分钟啊。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就是说， 到通州， 中国人可能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啊，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说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去做一个辨别的话，就是说可能是从望京啊到达天安门的这么一个路程和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然后这个赛程呢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呢也只有2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这个赛程呢吉隆坡国际机场就可以说是北京的 T3 啊，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赛程，再从赛程到 市中心， 是那个吉隆坡 中心 双子塔啊。 这 个概念就是可以用中国的 T3 到望京，望京到天安门。 这样就很形象、 这个就比较清晰了。对啊，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赛城我之前没有听说过呀，我这个地儿在哪儿啊？之前去吉隆坡那么多次，我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地儿。因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吉隆坡大概是一个50分钟的一个路程啊，途中就会经历到那个赛城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可能只是当时没有留意到。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赛城呢是一座新城哈，也是马来西亚政府重点来打造的一个超级多媒体的走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在这个赛城不远还有一个叫布城，那这两个城市他们的定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呢这个赛城它的全称叫塞伯哲亚城。它的是马来语的一个名字啊，马来语的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称为这个媒体走廊啊，就是一直是一个科技的支撑。布城呢， 布城规划的是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 嗯， 啊，像马来西亚的太子府、首相府都，主要的这个行政办公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布城，啊，然后这个赛程呢，就是打造成一个科技中心，啊，像这些比较有名的企业呀，都会在这个里边入驻啊，去办公，啊。 嗯嗯，那么现在马来西亚政府要特别重点来打造这个新城，这个赛程哈，那它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倾斜啊？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优惠政策吗？ 首先马来西亚赛程呢，它是鼓励外商的投资啊，并推出多项优惠的一个政策和措施， 嗯， 啊，它其中主要包括呢，像公司所得税和投资税的减免啊，进口税以及销售税减免的这个优惠政策， 就是减免啊，对税进行一个优惠减税， 对对对对，啊，第一呢就是这个所得税减免。然后这个第二呢就是投资税减免啊， 这都是对于外商的一个优惠， 对优惠的一个条件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再投资税， 嗯， 啊，再投资税减免啊，这一个优惠的政策啊，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其他税费减免以及鼓励，就是在基础建设以及工业建筑上的税费减免啊，然后有关的费用豁免，然后还有像签证及工作准证便利的措施啊，这都是对外商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政策。 嗯，其实作为政府的层面上来讲，吸引外商来投资，可能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激发它的这个经济活力，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能一些外企看到这个优惠的政策啊，才会更加愿意把他的自己的企业，把自己的投资放到这里哈。 是的，是的，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国家，他是想全力去发展自己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所以他非常鼓励外商去来到马来西亚去做投资啊，去做公司啊，去为这个国家带来经济的这个效益。 其实这个跟咱们现在北京的政策也很像，就优化营商环境，其实是一种概念啊。 对, 对, 对， 就是让国外的企业通过各种税费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让大家来落户到这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您提到这个赛程是超级多媒体走廊啊，那是以科技发展作为重点的，也是称为马来西亚的硅谷。那现在这里吸引了哪些比较大型的国际企业呢？咱们比较了解的。 像之前我提到过说这个城市呢现在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啊，它大概现在有500多家中小型的企业啊，其中世界500强的企业大概有100多家，像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惠普啊，宝马呀，IBM 呀，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为啊，这个华为的东南亚总部就设立在马来西亚的赛城啊，然后惠普呢那也是首次把自己的海外分公司啊设立在赛城啊，这也是惠普第一所在海外设立的分公司啊，这所公司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赛城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中国的阿里巴巴啊也在马来西亚赛城得到了一个获得经营的这一个许可啊，阿里巴巴也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个经济效益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啊。据我了解呢，去年的仅仅2个月的时间，阿里巴巴已经在马来西亚90%的商铺啊都已经入驻了，就是说您可以去马来西亚使用支付宝去付钱啊，您就可以不用去兑换马币去买东西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对于咱们到当地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是更方便了、啊。 对对对对。然后像微信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啊刚宣布不久说他已经入驻大马，入驻到马来西亚啊。 我相信在未来不久呢，微信肯定也会说在那边用的非常方便，就跟国内是非常像的，这个也是给国人创造了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条件。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公司的这种入驻啊，这种聚集，对于赛程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那它会带来一些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些方面您给大家概括一下。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有两点啊，一主要是这个高科技企业在这入驻呢，就会吸引一些高科技的人才聚集到这儿，这些企业之间资源互通啊，也是促进了这个各个企业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一个状态啊。 对， 第二点呢，就是说由于这些外来的企业，这些科技企业需要这些很多的优秀的人才这个力量，也是给马来西亚人口就业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平台啊。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两点。 对，这两点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或者是对于这些人才来说，都互相给了一个机会哈。 是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作为这些企业入驻到赛程来说，刚才您也介绍赛程通过咱们跟北京的这样一个对比，大家可能对于它的区位有了一个了解，那它在这个整个的交通上应该也是非常的便捷吧。 是的。是这样，整个赛程呢具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目前是三横七纵立体化一个交通网络，其中呢主要的干道有南北大道、中环大道，还有这个第二中环大道啊、吉隆坡布城大道。在未来的一个建设呢，也是根据中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下，会建成一个新马高铁啊。这个是 新马高铁新加坡 啊，就是这个高铁呢是从中国的云南一直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最后会最终的目的地是到达这个新加坡，然后其中呢这个有一站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赛程，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周边啊，从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到这个新马高铁这个车站，大概也只有就是五分钟的车程啊。从这个高铁，你从赛程坐这个高铁到新加坡只有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交通便利，刚才您说的， 对对对， 不管是这个公路还是机场还是高铁，整个的这个交通网络是从这个赛程去往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周边的国家都非常的方便了。 是的是的。 那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它的整个的赛程建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赛程呢，它被马来西亚定义的是打造成一个新硅谷的这么一个状态。由政府引导的一个计划，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发展多媒体信息科技的一个城市计划啊，列为马来西亚第七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的项目。马来西亚政府呢耗资马币1000亿令吉啊，去打造这个马来西亚的新硅谷。像阿里巴巴之前也说了，已经签约入驻了赛程，将会建成除中国以外的第一个 EWTP 的一个数字贸易港。赛程目前有20多家国际的学校和大学啊，这个大学就包括像林国荣大学呀，多媒体大学呀，这里边值得一提呢，就是说中国的厦门大学啊，首个海外分校啊，也设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赛程啊。这个厦门大学，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真源赛博城邦啊，大概车程就是15分钟啊到20分钟这么一个距离啊。然后呢，这个城市呢，有来自全世界的这个顶尖的人才去来到这里边去学习去办公啊，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文环境，让整个赛程呈现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汇，多种 语言交汇的一个国际属性啊，加上那个跨国企业的这个驻地人员啊，赛程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文环境。 从您的直观感受来说，您觉得这个独特的人文环境，就是您在当地这个感受上是有能举一个例子吗？ 首先是这样，因为赛程呢，我之前去就是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个你一进去可能感觉到赛程可能是跟其他的城市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赛程有70%的是绿化啊，然后这个赛程的楼都很新啊，这一块的规划都非常好，像是地区规划，就是说这一块都是小型的别墅啊，这一块都是高端的公寓楼啊，啊，它规划的非常有井井有条吧，啊，然后你进到这个赛程，你会发现，可能有马来的当地人啊，有印度人啊，然后有华人，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欧美国家来的一些外来的这些人员来到这里面去入住啊，去生活呀，去工作啊，都会有。啊，所以说这个赛程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和目前的条件，我个人觉得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发展前景，并且是人文环境是最好的一个区域和城市。 其实您在当地会感觉到像一个小国际化的一个地区。 对对对，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对，因为这个毕竟说这个区域虽然它的地儿不是很大，但是它这里边人口都是属于那种高精尖的人群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会感受到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和一个氛围。 它的这个生活区和它的这个比如说企业和大学都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吗？ 是的，啊，像这个林国荣大学就是在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大概也就只有10分钟的一个车程啊，非常近啊。这个赛程里边也住了非常多的一个学生啊，因为赛程不仅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科技中心，也是一个教育中心啊。就是之前也说了，在这个赛程有20多家的这个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啊和大学都有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孙先生，刚才你也提到说，在这个赛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它会有一个相对啊比较成熟的体系了。那么在这个当中，您提到有企业、有学校啊、有大学、有中学。那么现在这些学校的它的这个运行情况是到了什么程度啊？ 像我们国人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啊，像马来西亚这些出色的大学呢，就像林国荣大学啊和多媒体大学，这都是非常棒的学校啊。多媒体大学呢它被是设定是5星级的一个大学啊，因为咱们中国是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就是重点和本科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啊，但是在马来西亚它是分为几星级的一个大学啊，这个星越多啊，就是说明这个大学越好，但是满星就是5星。然后这个多媒体大学呢，就是一个5星的一个大学啊，因为在这个学校它可以在中国就是算上一本啊，这么一个学校重点大学啊。像这个大学出来的学生一般呢，他会在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电视台啊，或者是去英国的一些电视台去有实习或者是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在这个赛程的定位上哈，也是定位到这个以媒体哈为中心。 媒体和教育。 媒体和教育是要打造一个超级多媒体走廊哈。 对。 那说到这个学校呢，可能就跟整个的这个地方的就业呀，或者是他的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 对， 我听上去呢感觉有点像咱们的传媒大学。 其实这个大学它属于是 一个专业性的 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大学。 多元化的。 因为这个大学它里边包括的像 教学的这个学科有很多啊、 哦， 因为这所大学之前我也有去过，也有了解过一些学啊，像中国也有一部分的留学生也在多媒体大学在就读、 嗯、 啊。 嗯，主要是学习，大家学习的比较多的专业会是什么？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比方说像电视编导啊， 嗯， 播音主持啊， 嗯 啊，还有这个电影方面的这些专业，可能会是这个学校主要的一些学科啊。 嗯， 对。 那这个说到这些学校，这些学校的这个学生在毕业之后，现在这些众多的学生哈， 嗯、 将来。在赛程本身他对这个就业的吸纳应该也是很高的啊。 是的是的、 嗯、 啊，像林国荣大学他每年有很多的这个优异的学生啊，就会在赛程去寻找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机会。因为赛程毕竟是一个教育和科技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中心嘛。 嗯 啊，赛程也有100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啊，他这些世界五百强企业也是需要这些新鲜的血液、新鲜的力量啊，并且他可以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带入到他的工作当中， 嗯、 这个会开展的更方便啊、 嗯， 也是更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嗯。 所以说，这些学生他们未来就业前景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嗯， 对， 也就是说，这座新城呢，它的企业是越来越多，然后这里的学生将来也会给这里带来很多的活力，或者说带来很多的潜力。 是， 嗯，好， 嗯，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宋先生对于赛程这样一座新城进行的多方面的全方位立体的一个介绍啊， 嗯嗯， 谢谢您。 好，谢谢。 嗯。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海外有个家，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www.am774.com 来收听。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Moments we cross both away, lifting us to where just want to look at your face with the stars in the night. There are times when I just want to feel your embrace in the cold night.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you.